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00-24:00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晚上好，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23:02，今天我们又在夜空当中相遇了。午夜时分总是会让人特别的放松，特别的敏感，也特别的动情。今天你的心情又如何呢？欢迎来打卡你的心情日记，当然也欢迎来跟我互动今晚的话题。其实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有一点扎心，那就是哪一刻你决定放弃这段关系了。这个关系呢有很多，包括亲人之间的关系，亲情，也包括友情，当然最常说的，我们第一联想到的还是爱情。好吧，那就跟我互动吧。老方式，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就可以跟我文字互动啦。如果你想看视频的话，今天我特意加了一个特效啊，就是那种特效妆，是一个天使，还带着光环，那就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就好了。昨天呢，球球下单了一首歌，但是呢他说让我帮他安排，因为今天是他爱人的生日，那我想来想去决定送这首歌给你。我要陪你从午夜到清晨再到黄昏，我想如果他此刻听到了这首歌，那一定会很感动吧，很温暖，因为这就是你要对他的表白。 我要陪你从午夜到清晨再到黄昏再到我们，像个俗不可耐的男人，有时让你伤心又伤人又伤神，可我明明真诚，却又傻得像梦，像后来的我们，你在等也在梦，在想以后的我们紧紧的深吻。爱原来就是我们，不会有爱伤痕，只会 对你欲罢不能。 来自隔壁老樊的一首《我要陪你从午夜到清晨再到黄昏》，这个我觉得胜过我爱你，因为这是一个最浪漫的表白。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吗？其实我觉得说的再多，不如你去做的更多来的实在。我总觉得如果一个人能够坚持为你做一件事情，哪怕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他能够一直坚持很长很长时间，那你一定在他心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好啦，希望今天球球能够满意啊！当然我已经收到了五星好评，好，送给天下所有的有情人吧。来关心一下我们的香吉士骨折了，怎么弄的？哎，好吧，摸摸头，快点好起来。大家都在说着哪一个时刻，哪一个瞬间让你决定放弃一段关系？还是来先分享啊，先分享今日份的晚安心语。那些看似不起波澜的日复一日，会在某天让你看到坚持的意义。所以说坚持下去，不要被这个一时的困境所打倒，这句话送给我，也送给所有人，鼓励一下吧。来听今晚的第二首歌，叫做初恋旧爱新欢。这首歌来自 Rainbow 计划和林立瑶。有句话说得好，只见新人笑，但见新人笑，哪闻旧人哭。所以初恋旧爱和新欢到底哪个比较重要呢？ 初见时是深浅，看对了眼就把手牵，从不问前路多艰，成年人又忙着立业，但感情避不开金钱，身份地位拥有以后发现，成家便没人成全，人到中年第三道考验，等身心稳定总有人厌倦，中途下车你又能说哪个更可怜，不如晚年好像中断来清披荆剑，白头偕老其实是谎言，都得有一个人先走在前，当然了不是每个人都能爱得尽如所愿，你我身边换过几张脸，预留下特殊的称呼仅供怀念，初恋旧爱新欢，第几个才是你老伴，以为桃山千万此生就欠，金不换珠不值，你给的承诺就像隔靴搔痒，一辈子不过一辈子，谁懂装不这样会心凉，初恋旧爱新欢，有几个是别人的伴，岁月无从贷款，感情要分期艰难，再坚决巩固是涅槃，欲干又何好比长思念长城不过当晚，梦醒有人在身旁就最简单，可不是爱的证据如何磨灭，比如初恋月的公园，旧爱刚离开房间，心 欢就等在咖啡店，才会有那么多地点需要悼念。初恋就爱，喜欢第几个才是你老伴，以为桃山结婚此生就千金不换，殊不知已给的承诺就像隔靴搔痒，一辈子不过一辈子，谁同窗不照样会心安。初恋就爱，喜欢有几个是别人的伴，岁月无从贷款，感情要分几个难，才惊觉共苦十年盼，预感要好好品尝，思念常常不过当晚，梦醒有人在身旁就最简单。 初恋、旧爱和新欢，这三个哪个比较重要，我不知道，因为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不一样的。但是里面有一句歌词，我觉得唱的还是挺扎心的。旧爱刚刚离开房间，新欢就已经等在了对面的咖啡店。这是有多么的无缝衔接。我觉得可能每个人对待感情的得失心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会在结束一段感情之后用很长很长的时间去治愈自己，然后呢让自己充电，完完全全的走出上一段感情的阴影。但是有的人呢却会迫不及待的投入到下一段感情当中，用这种方式来快速的忘掉上一段感情带给他的伤害。其实我个人是更倾向于第一种，并且呢我觉得第二种对于你的新欢来说可能有一点不公平。刚才 Eleven 在抖音上说，今天晚上的话题正好映衬我最近的心情，在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搬出来的那一刻，我决定放手了，那一段欺骗我的时光终于结束了。加油，你一定会遇到更好的，我们也要一起往前走。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风吹麦浪说，彼此在一起没有感觉了，这个时候就决定放弃了。清风飞扬是不再关心你了，长期单方面单向的付出却得不到任何回应。宋彦君说，稳定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一味的付出关系不够牢靠，加油吧，各自安好。山外有山说，两个人坐在一起无话可说的时候，无话可说，其实我觉得无话可说倒是可能会成为一种默契，就比如说两个人在一起很长时间了，彼此都充分的了解，然后坐在一起呢，可能男生在打游戏，女生在追剧，那两个人也可以相得益彰，时不时的听到男生这个非常激烈的说一些这个队友啊怎么还不带着我上分啊之类的，然后女生呢可能就看到特别高兴的地方哈哈哈笑了起来。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不说话，如果相对无言也不觉得尴尬，那我觉得这是一段长久的关系。但如果相对无言又想拼命的没话找话，那可能这段关系还是让你比较紧张的。欢乐咖啡时光他说，当年呢一个宿舍的大学同学，三年前同学聚会酒后无德骂我，然后我俩就绝交了，互相拉黑，微博微信都删了。虽然他在外地当个县长，但是我也不稀罕，无所谓，就这样不再联系也挺好的。道不同不相为谋，支持你。说到今晚的话题，我想这首歌也比较合适，人来人往， 我们每天擦肩而过那么多人，可是你爱的同时又爱你的却那么少。 你举杯到凌晨还未够，用尽心机拉我手，缠在我颈背后，说你男友有事忙是借口，说到终于饮醉酒，情侣会走，刚失恋的你哭干眼泪，前来自首，寂寞因此牵我手，除下了他手信后，我已得到你没有，但你我至少往后成为了密友，闭起双眼你最挂念谁，眼睛张开身边竟是谁，感激车站里尚有月台能让我们满足到落泪，拥不拥有也会记住谁，快不快乐留在身体里，爱若能够永不失去，何以你今天竟想找寻伴侣，藏在贴纸上背后，我这苦心开过没有，但试过散心旅游如何答没有，闭起双眼我最挂念谁，眼睛张开身边竟是谁，感激车站里尚有月台曾让我们满足到落泪，拥不拥有也会记住谁，快不快乐有天总过去，爱若为了永不失去，谁勉强娱乐过谁，爱若难以放进手里，何不将这双手放进心里，时间会走，当失恋的我开始与旁人攜着手，但什么可以拥有，缠在那颈背后，最美丽长发未留在我手，我也开心饮过酒， 人来人往，来自 Eason 陈奕迅。很多他的歌曲我听完了之后都是满满的无奈，就像这首歌人来人往，闭起眼睛心中想的是谁，睁开眼睛身边竟然又是谁。就像刚才说的，大家仔细想想，我们每天跟那么多人相遇，可能这些人都是陌生人，但是呢你对他们都无感，可是呢也许跟你擦肩而过的人就是另一个人梦寐以求的。所以缘分真的很奇妙，有的人呢能够跟爱的人在一起，我觉得是幸运，因为这种几率并不是那么的大。有多少可能迫于无奈或者说一些其他的原因，最终跟他走在一起或者结婚的那个人并不一定是他爱的。哎，所以说就是关系的一段关系的产生和一段关系的结束会有很多原因掺杂在里面，并不是说单一而论。那就继续听歌吧，今晚的歌曲基本上呢也都是比较虐的啊，除了第一首是专门为球球准备的之外，其他都比较虐心。继续来听仍然的后继者。

没错，这就是来自李圣杰的《手放开》，今晚的盲盒，恭喜谁？我看看是谁第一个答对的啊！又是我们的心田，泪落心田。当然，像山外有山，还有棉花糖，依然是紧随其后哈。我们的SHE 总是这样的厉害，中华小曲库们。手放开，最后的疼爱就是手放开。我想这是不得不放弃一段关系的时候，但是自己还深爱着的人，那一种无奈之举吧。但是如果我想是我的话，我做不到。就是你都不爱我了，你心里还有别人，然后我还要这样去给你最后的疼爱，然后去放手，我为什么呢？我觉得爱情一定是平等的。如果你爱我，我会像你一样甚至更加努力的去爱你，但如果你不爱我，对不起，那我也会比你先离开。所以这种像我这种可能就是爱憎分明吧，或者说心里总是有那么一点点的骄傲，总是觉得即便放手也要自己先转身。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也一样呢？笑出了猪叫声好吧，我看你的名字我也特别想笑。他说白求恩的遗书大概的意思哈，虽然我们不在一起了，但是我不能只记得我们的不好，毕竟我们也开心过。是的，凡爱过必留下这种幸福的痕迹，所以我们还是要有一丝的善意。一别两宽，各自欢喜。 谁当初无心将两方撮合，然后留低只得这寂寞人，仍是你们密友，呆望你们热吻，应该伤感还是快感？能回避吗？我怕了当那电灯胆编着你们来来回委曲中受难，一个我被撇低却又很不惯，要走的一刹又折返，能承认吗？我故意当那电灯胆，他日你们完全是入体也不能，善良人埋藏着最坏的心眼，妄想一天你们会散，会选我。 树洞信箱，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秘密或是问题，欢迎投稿。今晚的树洞信箱，我们就来分享哪一刻你决定放弃这段关系。十三九他说，心理学上说，我们故意避开的人往往都是很在意的人，下意识躲开是因为紧张，回头看是因为喜欢。你从来不是我权衡利弊后的选择，而是我怦然心动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坚定。但最后你却连一场认真的道别都没有给我。洛吉，你带走了原本的我，用分手的痛苦塑造了一个全新的我，而这个我却又撕成两半，一半撞塌了南墙也舍不得放手，一半看着撞得头破血流的另一半无可奈何。可是他们其实都知道，你决绝的彻底，永远也不会回头看哪怕一眼。可爱的邓小姐她说，如果一个男生很爱他的一个女性朋友，但是呢他没有去跟这个朋友表白，而是和我在一起了，那我算不算是第三者呢？他没有像爱他那样爱我，他对他说过晚安，说过的关心，还有整个朋友圈几乎都是关于他。说实话，看到他回复那个女生的话，我羡慕了。我觉得你当然不是第三者，因为他没有跟那个女性朋友在一起，但是你只是他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如果你不介意，那就慢慢去赢得他的心，因为你不是任何人，你只是你自己。但如果你很介意，我觉得那还是重新的考量一下你们的关系吧。毕竟不是所有女生都能够忍受自己爱的人心里还有着一个白月光。谁都有过去，谁也都有新欢。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姚十三。 你是谁的新欢和旧爱？ 旧情人，你是时间的新欢。 当你行走在黑夜里，看一次不散场的电影，谁的新欢和旧爱？当他拥抱赤裸的你，时间就变成了船儿，在海上颠簸摇晃，守着船上的人们。直到你独自醒来，发疯一样的寻找没有答案，你在黄昏时转身离开，一直到他从流光里匆匆赶来，带着红纹石的种子，撕开黑夜的防备，割破双手，染红了谁的脸？ 欢和旧爱，当它拍掉你身上的雨，把你的眼泪装进酒杯，当作它唯一的依靠，然后成为你伟大的船长，一直到你独自醒来，发疯一样的寻找，没有答案，你在黄昏时转身离开，一直到他从流光里匆匆赶来，带着红纹石的种子，撕开黑夜的防备，割破双手，染红了你的脸。你是谁的新欢和旧爱？如果他善待你的美丽，会不会对你手下留情？会不会一无所有？再见旧情人，我是时间的新欢。 旧情人，你是时间的新欢，来自姚十三，这绝对是一个宝藏歌手。他的歌都很有个性和意境。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过那首 And I Love You So， 非常标准的英文，不像平时就很多他就是平时的采访啊什么的，他会有贵州的口音，但是呢，他唱起歌来，尤其唱起英文歌，却是那么的深情。我们都是，可能我们是别人的旧爱，也是另一个人的新欢。感情之事，这种关系错综复杂，来来往往，但最终呢总会明朗，因为我们总会和一个人走进婚姻的殿堂。刚才看到一句话，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比起并肩牵手接吻，许多人最喜欢的其实应该还是拥抱吧。当你用双臂紧紧把一个人箍在怀里时，没有什么比那更能让人体会到什么叫做拥有。拥有一个让你踏实的人，拥有一段让你有安全感的关系，是多么的重要。好，那我们就继续听歌。这首歌总是略带伤感，很经典的《我不难过》，来自孙燕姿。 开始享受自由。 我不难过，来自孙燕姿。说是我不难过，可是整首歌都是透露着特别浓重的难过之情。不爱了就放手吧，不要一边怀着愧疚，然后一边再进行着伤害。但是希望我们都能够拥有自己的感情。午夜情歌的宗旨就是暖，所以无论我们当天的话题是什么，有多么的悲伤，多么的沮丧，但最后呢，一定要有一个温暖的 happy ending。 就像这首歌，最后我们来听王二浪，把回忆拼好给你。希望回忆都是美好的。晚安啦，接下来是空中不夜城，我是道道，明天见。 我们之间的回忆全部都小心地收起，我总是偷偷的哭泣，想着鸟失了归期，但愿我相信的爱情结局紧握在我手心，时光匆匆却没有遗失过去。希望我们有光明的未来，还有能够装下星空的期待，可现实为何让我感到如此懈怠，总怀念相遇时我们无视落叶和人海，是你让我勇敢不再像个尘埃，是你常帮我照料装着梦的盆栽，每一天我们都是如此愉快，一直到天色渐晚看着落日无奈离开，不知道你还记有爱